哦不。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小雨，西部南部有中雨，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小到中雨，东部南部有中到大雨，偏东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总的来看，明天本市有明显的降雨天气，东部和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嘉宾，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现在很受大伙儿关注，尤其是年轻女性关注的医美行业。 中国医美总量超越巴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医美第二大国家，医疗美容行业也成为房地产、汽车、旅游之后的第四大服务行业，医美需求进一步释放，医美市场有哪些创新机会？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资深从业者与您共同探讨。 好的，在节目一开始先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体舒的创始人刘一鹏。刘总，欢迎您。 大家好，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体舒的创始人刘一鹏。 还有一位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资深的媒体观察员曾小麦，也欢迎小麦。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刘总的公司叫体舒哈，可能听着名字可能很多朋友有点犯愁，说这跟医美有什么关系，感觉好像更像是一个运动或者是体育竞技类的这个公司。 对，身体的体，对，书面的书。 对。 那刘总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给公司起名叫体舒呢？ 可以，因为当时其实创立公司的时候是想，那大家其实医疗整形还是一个大家比较未知的一个领域。那大家要想进行正确的整形，或者说要去了解的话呢，首先要从自己的身体开始。那你的身体就像是一本书一样，它有很多奥秘，你先要把你的身体读懂，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对，才能去更好的去为你的身体去服务。所以当时我们几个创始人想了以后，然后会觉得说，体舒比较贴切。 就这个我们说应该说身体就像一本书一样，需要我们其实在不断的研究它，阅读它的同时也需要去好好保护它。 对。 所以说这个体舒跟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医疗整形美容还是有关系的哈。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两位嘉宾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现在医美创新的一些新的模式，现在行业发展的一些新的这种趋势。因为关于医疗美容，大家伙儿一直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一个领域，很多朋友说既想尝试又特别担心，因为各种新闻报道上面所标注或者说报道过的医疗整形的这种事故还是挺 多 见 的。 甚至有一些我们说这种知名的歌手啊或者说演员 也会爆出来，比如说在这种医美事故当中 失败 了，然后可能整个前途就毁掉了。所以说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领域既充满着好奇，又同时充满着各种担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到两位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目前我们国家的医美市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如果我们要选择医美的时候，我们应该从哪些角度去考量选择一个正规的合格的同时又是安全的一个医疗美容的机构或者是项目。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伙准备了有奖的互动题目，同时呢，大家伙关于医疗美容方面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伙准备的互动题目是这样的，我们国家有专业资质的整形医生大概有多少人呢？这样是有一个数字的选择给大伙儿，给了大伙儿三个选项， A 选项是不足3万人， B 选项是3到5万人， C 选项是5到10万人。我们国家全国一共拥有这种专业资质的整形医生大概是有多少人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如果您不知道答案的话，就不要忘了收听我们这期的节目，正确答案会在节目当中，其实我们的嘉宾会跟大伙一起聊到，您听到了之后抓紧拼个手速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吧。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公布我们本期节目的获奖名单。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人送出一个消除淤青的一个小药膏。这样的药膏非常的神奇哈，就是如果我们磕了碰了不小心有这种撞青的现象，通过这个小药膏可以加速它的恢复。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大家伙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左下方的获奖查询按钮来查看一下我们的获奖名单。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先对我们的嘉宾通过一段录音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刘一鹏，体书创始人，5年连续创业者，原口碑海鲜餐厅海味佳肴创始人，原时尚芭莎时尚先生大客户高级营销经理，主要服务于 LVMH 立丰等奢侈品集团及欧莱雅集团，9年时尚产业从业经历，6年品牌管理经验，拥有广泛的全媒体关系。 通过这段录音，我们对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那接下来想问一问这个小麦，作为一个女性又是资深的媒体观察员，同时我相信哈也是一个爱美人士，您对于这个医美现在有尝试过吗？自己？ 是这样的，我还真没有尝试过医美。就是在之前的时候呢，可能会觉得这种比如说医疗美容啊，这种整形手术啊，好像是离自己比较远的。但实际上这几年呢，可能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也会去主动的了解一些这方面的信息。比如说我的这个是不是需要补充一些这种胶原蛋白啊，然后好多人这个打针可以让这个苹果肌更饱满一些啊，甚至比如说我要不要去这个下巴这里做一些这种调整等等，这样的一些从这个皮肤方面的到这种真的伤不好说伤筋动骨，就是涉及到骨头的这种大的整形手术，其实都有在了解，而且周围的朋友也越来越多的人在尝试这一块的内容。 其实我记得就是早些年的时候，我们说某一个人做了一个双眼皮儿，我们就说哟，这是整形过的。 对对。 现在好像对于大家来说，做一个比如说双眼皮儿，甚至我们说这个打一个什么玻尿酸，好像大家已经不太认为 它是 一个特别大的整形手术了。 对对对，好像都成了一个日常的这种跟我出门要涂抹防晒霜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护理的过程了。 这可能对于部分人群来说， 对 这个我们说这种简单的医疗整形已经变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他日常保养的一部分哈。 对， 那也想问问这个刘总，您在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也奋斗了这么多年，对于现在的这个医美，大家伙其实也不太明白究竟什么是医美，还有和大家伙现在普遍认为的比如说这种整形微整形到底和医美有什么区别吗？还是说其实是一个概念？ 其实医疗美容医美其实它的全称就叫医疗美容。那医疗美容，医疗嘛，因为它讲究比较严谨一点，所以我还要先来解释一下医疗美容的概念吧。医疗美容呢，其实它是指运用药物啊、手术、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不可逆的这种医学技术的方法，那么对人的容貌和人的身体的各部位的形态，那进行的修复与再塑的一种美容的方式，对。那我们平常所说的 整形和微整形。那其实整形呢，它其实就是医美的另外的一种说法。 嗯， 它只是医美实施方式的一种，我觉得整形像是更像是一个动态的词。 嗯， 对。那么微整形呢，其实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个产物了。也就是大家谈到整形的时候，有的时候像在过去我们说，哎，这个人整形了，我们就会觉得哇，这个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所以呢，那其实为了区别于整形呢，大家进行一些微调，比方说打针，比方说一些激光类的小的一些能够让保持容颜的这么样一些小的这些一些，我们不能叫做手术了，叫做小的一些手段吧，那我们就会给它统称为微整形。 微整形， 对， 嗯， 那所以现在微整形呢，主要就会分为注射，我们算是微整形， 嗯， 那激光类的，我们算是微整形， 嗯， 那双眼皮呢，那其实算是整形了，嗯，也就是说动刀的，我们一般情况都会把它叫做整形， 哦， 对，微整形基本上是不动刀的，动针或者动激光的，我们都叫做微整形。 嗯，也就是说创伤相对来说比较小的，我们算在了微整形的行列当中。 对， 嗯，刚才通过这个刘总的介绍，其实我们对于医美，对于整形和微整形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其实通过他的介绍，我感觉其实不是所有的医美都是要通过比如说这种有创的，他刚才说了也有一些药物的涂抹也算在这个医美的这个范畴当中了，是吗？ 嗯，注射类的或者是激光类的，医美的范畴很广，比方说我们现在能够想到的口腔科， 嗯， 我们矫正牙齿，我们做牙齿贴片，嗯，其实它也算是医美的一种范畴。 嗯， 再有比方说，我们都能想到的，这个比较困扰我们男性啊，就是我们的脱发。 嗯， 那其实它也是医美的范畴，哦，因为要植发嘛。 嗯， 对，其实医美的范畴很广了。我们有一个理念叫做，未来我们觉得所有的人应该是外用医美，内用医疗的。也就是说，你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那我们用医疗的手段去解决。 嗯， 但我们的面貌出现了任何的，比方说形态的衰老啊，那我们要用医美的手段去解决，因为它比较快速，比较直接。 嗯， 对。 那是不是大家伙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有些朋友去点痣？这也其实是医美的一个范畴了， 算的，它是属于激光科里面的一个小项，它用不同的激光仪器设备，然后去把它的痣给它消掉。 嗯， 对。 所以说，其实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尝试过医美的项目，只是我们在传统意义上认为，比如说这是归皮肤科的问题， 不 把它当成一个医美。 对 对。 其实为了我们的外观更加好看，通过一些我们说这种医学的科学的技术手段去改变我们的这种外在，都可以放在医美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范畴当中哈。 嗯， 那也想问问小麦，根据你的观察，目前我们国家整个的医美市场现状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哦，我也看过一个这个数据啊，咱们国家的这个医疗美容的市场其实是越来越大的。那像这个2017年的一个统计数据显示呢，中国的这个医美的总量已经超过了1000万例。这个增速呢是已经达到了 40% 以上，而且一举超过了巴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一个全球医美的第二大国家。 嗯 嗯。而且呢，2018年的这个截止到目前的这个，我之前看了一个报告，截止到目前的中国医美的正规市场规模是达到了878亿元，那同比的增速呢也是达到了 46.4%， 那已经有近万家这种正规的医美机构在提供服务。 而且这还是正规的医疗机构，我刚才听这个数字我觉得已经挺多的了。 对， 后来又发现了一个前缀，是正规的这种医疗美容机构。 对，而且因为咱们是做健康投资家的嘛，那其实在这个投资领域对于这个医美行业的关注也是特别的大。那比如说关注医美行业的这个投资机构呢已经超过了40个，那投资的总额呢是已经超过了430亿元，那被投的产品呢其实也是有覆盖了很多的方面，那比如说这个医美类的一些 APP 啊，医美的这个自媒体啊，然后还有这种部分可能比较知名的连锁的医疗美容机构，以及呢一些这种上下游的服务商，它其实是涵盖了整个的这个产业链。那比如说可能有一些项目中，比如大家比较了解的像什么新氧啊、更美啊，可能已经进入了好几轮的这个融资了，那融资金额呢也都是上亿元人民币的。 嗯，所以说通过小麦对于整个行业的观察，现在医美行业在我们国家发展可以说是非常的迅速，它的这个年均增速已经达到了 40% 左右， 对，40%， 基本上每年都会增长一半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量哈。 嗯， 也想问问刘总，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是不是真的像小麦说的，现在整个医美行业算是一个我们说投资的关注的焦点热点，同时也是我们说盈利比较丰厚的一个我们说领域呢？ 我觉得医美行业还是存在几个问题的。那我们看似表面医美市场其实是很大的，但是呢它又很乱啊，它又没有章法，我们叫做大块乱散嘛。它的增速很快，那它整个的市场又很乱，那它还没有一个龙头就来代表。那所以我们这些 我们做互联网的吧，这些创业者呢会用不同的形式去在这个整个行业里面去，我们讲叫去变革它，对，我们说把这个供给端啊和这个生产端我们给它连接上，对，那所以刚才小麦也说了，我们有一些新氧啊、更美啊，这算是我们行业的先行者了，对，他们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对， 但是这些应该都是手机 app 软件的这种形式吧， 对 对， 都是有自己的这个 app， 对对对，对，他们是 app 嘛， 对，他现在是处于一个市场比较乱的，反而是一个这种群雄逐鹿的时候， 对，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哎，在里面会有一些机会， 春秋 尝试， 春秋战国， 对对对， 那想问问刘总，比如说现在市场上除了我们说现在已经刚才您提到这种先行先试的医美的这种 app， 还有什么样的这种医美的样态存在于这样的一个市场上呢？ 比方说有做医美 SaaS 软件服务的，也就是说比方说它的这个出发点就是说所有的医美呢它都需要一套管理系统，那你的人员录入啊，你的用户管理，那么我从这个管理系统去切入，那你们所有人都用我的系统，那是不是我有很大的这种未来的想象空间啊？你的用户在我这里面去记录，那我免费给你提供一套软件去服务，有这种方式去切入的。那还有就是自媒体吧，还有一种创业就是小型的这种连锁的机构，也就是说小而美的连锁机构，那它现在来讲目前它主要发力于三四线的城市，因为同比来讲我们的一二线城市人的医美的这种意识以及他能够享受的服务，对，那他已经很完善了，那三四线的城市呢他可能尽快的想去尝试这些，那所以呢这边所以在发力于三四线城市，我认为这种连锁机构的机会是很大的，对， 也就是说现在市场上有专门致力于我们说医美这种一线的服务于我们这些医美的体验者的这一部分，同时还有服务于医美整个行业的这种后台， 对， 给他们提供服务的这样的一些企业， 对， 对， 那像刚才您提到了和一线和我们的这些医美体验者相互直接接触的，有这种小型的这种医疗的机构， 对， 同时有这种比如说手机 app 软件，大家可以通过这种网络的形式，可能在上面选购一些服务产品，那现在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的这种医院，正规的我们说这种三级医院二级医院， 对， 它其实也有自己的整形美容科， 对， 而且这些整形美容科也都不在医保报销范围之内， 是的， 基本上都是自费的项目，那对于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医美行业的创业者来说，对于这种公立医院的整形美容科和现在所我们说市场上所见到的这些更多的这种非公医疗的这种整形美容，到底是如何区分的呢？你们是怎么看待的？ 我先来说一个数据吧。那大概呢，我们现在国家的这种医疗机构呢，有3000到5000家。对，那这里面呢有500家的公立医疗，那有大概500家的大型的连锁。我指的是大型连锁。剩下的一个形态呢，就是小的这种医美的这种单体的店，或者说是小型连锁。那这里面呢又存在几个形态：第一是医生自主创业的，就是说我是一个医生，我要开一个诊所。对。另外呢，就是可能是我是老板，我请一个医生，那么过来我们一起来合作。对。大概呢，目前是这样的一个形态。那我们体书呢，其实比较关注的是公立系统医疗这一块。对，因为我们会觉得有几点吧。第一呢，我们觉得国家有一个政策叫做多点执业的政策，那也就意味着呢，这个公立系统的这些医生的生产力是要逐步释放的，对吧？他要释放，那谁来做接管，谁来做接收？那这些生产力呢又能给这些用户带来什么？那用户也需要知道这些生产力能做什么。那这是我们主要关注的这一块，这也是我们体书主要做的一块嘛。对。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大型的连锁的民营机构，那他们有比较好的这种服务意识，对吧？以及这种医疗的条件，那他也给用户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对，而且这不同的这种医美的体验。 那在公立医院既然也有这种整形美容科，刚才您说了体书所关注的这个点也是公立医院的这些整形科的医生，那这个会不会存在一种竞争关系？比如说公立医院会说，这样的医生在我公立医院执业，虽然他可以多点执业，比如说在外面有一些兼职，但是他的时间的分配，甚至有一些医生说，我既然在公立医院，他其实这个也是非医保的项目，我也是这种自费项目，我为什么不在公立医院多做一些？这样的话我也不需要冒这种各种风险，甚至说领导会不会对我有不满意，我多在医院出诊就好了，我为什么还要在外面做兼职呢？ 对，因为哪个虽然政策是那么说，但是具体到院长这里呢，其实不愿意自己的大夫在外面做。 对对对，所以我们从也没有鼓励医生说，哎，你一定要出来去，行业内叫飞刀嘛，我们也没说，哎，你一定要飞刀。那我们其实是主要是服务于公立医院和 和公立医生的。 嗯， 也就是说现在公立医院和公立医生这块呢，公立医院有他自己的这种我们叫做大的任务，对吧？他可能要解决一些医疗的基础的问题，对吧？整形的一些基础的问题，科学研究。那么医生呢，有分为三块，医生一般在公立医院体系内，他要做这种医，也就是说我要去我们不能叫治病了，我们叫做给用户去服务。 对， 还有一个就是教学，我要带一些医生。 对， 还有一个就是研究，我什么样的科研成果，我的研究方向是什么样子。医生的负荷已经很满了。那在现在呢，我们的底层技术已经改变了，大家都通过手机 APP 啊，手机去获取信息。所以那大家搜索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民营的机构，我们会看到它的广告。那公立医院和公立医生其实就很吃亏了， 对，反而看不到，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做一些就是基础的这些对科研的工作，那其实他们也需要一定的助力嘛。那我们是看到我们说，哎，那我们帮你解放一下生产力，你们就专注于去做你们的这些事情。那这些宣传的基础的工作、渠道的事情，我们来做，我们来帮你去打开这个市场嘛。那这也是一种，我觉得算是一种默契吧，也是我们能为这些用户去服务的。那用户其实也会希望更多的去知道公立医生呢，他会给用户带来什么。因为其实现在 70% 的公立医生他的手术啊 ,70% 我们知道大概都做的是修复类手术。也就是说可能在一些不正规的机构去失败了以后，那么用户才要去通过正规的途径、正规的知识去解决他的问题的时候，才找到公立医生。那我们希望的是说，用户在第一步的时候就选择正规的机构、正规的医生。 对，何必去走弯路？ 对，何必去走弯路？何必去让自己还去进行修复？对， 这可能也是大家伙对于现在整个我们说这种医美行业，既好奇既想尝试，同时又存在各种担心的一个理由，就是有太多的这种非正规、不正规的机构鱼龙混杂在里面。很多朋友第一次尝试，可能出于这种价格的选择，出于这种我们说在网络查询系统中排名的靠前，因为他们会花大量的钱去购买这个我们说竞争的排名。 对，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正规渠道能够让我去接触到这种最好的，最好的医生。 所以说通过各种这样的这种市场的乱象，可能容易让这些初步接触医美行业的朋友走向这种误区，或者说选择一个不正规的机构。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像您的这个体叔，他所从事的是我们说正规这个医院整形美容科医生的一个宣传，同时向正规医院，也就是说这种医疗机构进行导流，而不是说自己成立线下的这种比如说自己的连锁店，或者说自己有这种实体店面，而是往医院进行导流。 对，我们的形态目前还是一个媒体的形态。对，也就是说我们以这种媒体的角色去跟医院还有医生去谈，那么我们相当是一个 MCN 的机构嘛。那 MCN 其实就是一个叫多频道网络的产品形态，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些专业的内容生产给它集合起来，然后形成一股力量，然后在网上同步的去传播，这样 渠道分发。 对，进行渠道分发。那这样等于用户看到的医生医院还有我们，其实我们传播的这个内容是定向的，然后是有质量的，是有背书有保证的。 那也就是说通过比如说体书这样的一个软件，然后我可以查询到我所关注的这个比如说我想做这个双眼皮，然后呢我就可以在上面查询哪个医生是比如说具有这个医生的这个，首先得有资质吧，我得先看到。然后呢，哪一个医生离我的距离，或者说离我现在所居住的地方是最近的，我可能会从这方面进行考量。再一个，我看看哪个医生可能双眼皮儿做的比较好， 对， 那个成功案例比较多，对。然后这些我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手机 APP 来查询的，而不仅仅是通过比如说大家所现在非常熟悉的这种百度的搜索引擎，因为很多搜索引擎我们都知道它有一个这个竞价排名的系统，不一定排名靠前的就一定是真正比如说特别好的，或者说真实的这个数据，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商业的元素在里面。 对，那我就不太理解啊，那个比如说咱们这个是像是把这个咱们的医院里的这种三甲医院里面的专业医生打造成那种网红的形式呢，还是说有点类似于这种给专业医生进行排名的大众点评的形式呢？ 我觉得这两种形式都是市场就是发展到中期的一个事情。目前呢，现在的市场还是早期。那早期呢，就是我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公立医生都放在大家面前，让大家看到， 先知道有哪些医生， 对，有哪些医生。然后呢，行业里面已经有一定口碑了，那我们把这些医生先让大家看到他是怎么样去做这个手术的，他是怎么样去对这个概念去理解的。因为大家关注整形，一是关注手术，二是关注审美嘛。 对 对 对， 关注审美。说这个医生到底审美，我们比韩国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对 吧？ 对 对 对， 我们把这些内容呢，我们报道出来以后呢，大家先看到这些医生，对。当未来的情况下，我们就会说啊，医生可能部分的医生会成为这个网红，头部的医生成为网红，那么大家也会知道我去怎么样去选择呀、啊？对，那是未来，我觉得那是中期的事情吧。 那我们现在这个体术是已经有多少的这个医生咱们来进行推荐了？咱们跟医生是一个怎么样的合作的形态？而且咱们是最初是怎么样选择这些医生来入驻的呢？ 我们首先是跟医院来合作。比方说我们会选择行业内具有，就首先是公立三甲医院，然后呢是拥有整形外科的。那整形外科里面呢，我们就去跟整形外科去聊，哎，那我们能不能为你们做一些事情。一般来讲，那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内容给他看到以后，他会都会比较认可。那我们就会给医生说，哎，那我们来进行采访吧，我们来给医生排期。比方说一个医院有多少医生，我们来排期，我们来出你的专业的这些内容。然后部分的医生呢，我们可能会出这种专栏的形式啊，医生的专栏来阐述他的科学观点以及他的内容。 其实就有点像现在大家伙，比如说有一些这种疾病，我们会在好医生啊，或者是丁香医生这样的一些专业的医生平台，因为有很多的这种用户积累，甚至有一些网站会对他做专门的介绍，他曾经做过哪些手术，他的擅长的领域到底是什么，相当于一个医生的这种百度百科一样的东西， 相当于这样。不过我们还是一个媒体属性，我觉得这跟我的这个之前的服务的，我之前就职于时尚传媒集团嘛，所以我们其实还是以媒体角度，以自己的这种角度去跟医生去联合去互动。我们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就说医生可能著作的是一本《红楼梦》，那我们把它变成一个连环画，我们给画出来，更轻松的让读者让用户去看到。对对对，然后我们也有我们的选择性，我们有我们的公平客观的这种判断在。 好，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刘总和小麦跟大伙来说一说现在整个医疗美容行业的这种新的模式，尤其也让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现在他所在的这个体书，他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对于这些医生进行一个既全面同时又保证客观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大家能够通过他获得一些真实有效的这种查询的数据。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和大伙聊一聊，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Things that I thought I wanted to be. So desperate to find a way out of my world and finally breathe. Right before my eyes I saw my heart, it came to life. This ain't easy, it's not meant to be. Every story has But when the pain cuts you deep, and when the night keeps you from sleeping, just look and you will see that I will be your remedy. When the world seems so cruel, and your heart shelter that won't let the rain come through. Your love, it is my truth, and I will always love you, love you. 2019年春节怎么过？

它肯定会有自己的偏向性。 嗯， 我们如何来保证它的真实、公正和客观？ 那我们首先是跟医院去合作。 嗯， 所有的医生我们基本上都会去报道。 嗯， 也就是说，公立三甲医院的医生都会去报道。也就是说，每一个医生他都有可能在我们的这上面去体现他的这种内容。 嗯， 对， 而不是说，比如说有选择性的，或者说谁给我这个软件付费，我就把谁收入进来。 嗯，对对对，嗯，因为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比方说项目的填充，也就是说所有医美项目我们是要全。对，那这个项目全，可能比方说双眼皮吧，那我们可能有几个 N 个医生他都会双眼皮。 嗯， 那每一个医生我们报道的是什么呢？我们抓取的医生的点是说他在这个双眼皮上面有什么他不同于别的医生的这一些见解。那我们去要抓这些见解给用户去看到。那至于用户去怎么选择，那其实是用户可能会说，哎，我可能比较适合什么样的医生， 嗯， 什么样的术式会比较适合我。嗯，对， 我喜欢欧式的，然后我就喜欢东方式的。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们只不过是把医生加，嗯，这个内容加工了一下，然后给用户看。嗯，对 对 对, 对， 它不存在一个明显的导向。 嗯，也就是说，其实整个的这个排名啊、系统啊，其实是不分先后的。嗯，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的报道是有先后的，可能我们因为报道的这个时间啊、精力啊，这上面可能会是有先后的，但医院上面也会有先后。对， 但是对于整个的医生排名，对于医院排名，其实我们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比如说我们会一类推荐哪些医院，二类推荐哪些，其实并没有这样的。 对，我们并没有这么做。对， 嗯嗯。那想问问现在这样的，我们说体书上大概收入了多少医院和医生？ 目前体书做到的是北京地区的大概300位的医生。差不多，对，300位的医生这样子。对，他已经在我们的素材库里了嘛，但我们真的是由于产量有限，所以我们在紧张生产中。 嗯，我觉得听出来了，现在还是急需人才的。 对， 其实收听我们节目，如果有对这方面感兴趣或者有经验的朋友， 医学编辑， 对，也可以考虑一下加入到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变成了求职节目了。 因为我们产一个文章其实挺费劲的，比方说我们医生不仅仅是说完，我们还要画。我们还要给它画出来，因为有些医生说的东西我们光用文字表达是不清楚的，所以我们还要招设计，然后我们还要招插画师，就把这些东西画出来。 对， 画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医生确认这个东西是否是严谨的。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所以其实它的产量是会受限的， 整个生产流程还是比较复杂的。 对，因为涉及医学它是很严谨的，而且它其实是有一个很高的门槛。那咱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高门槛的东西把它变成浅显易懂的，你可以能够大家接受和了解直观的这种东西，所以这里面确实需要很高的技术含量。 对对对。 嗯，那也想问问现在体书等于说这样的一个推广渠道，我们的注册用户大概能够达到多少？现在 我们现在不能算注册用户吧，因为我们是订阅用户吧，就看我们的用户大概有1万多。 嗯，那就是我们现在还是通过这种微信的 公 号的形式。 公号，对对对，然后还跟其他的这种流量媒体去合作，比方说我们跟京医通来合作。 嗯， 然后在京医通的整形外科的内容上面我们提供这种内容的支持。对， 嗯， 然后我们尝试呢让大家更多的用户去看到。对。 嗯，那也就是说在京医通的平台我们也可以查询到我们说体书 APP 所具有的这些，比如说医生的介绍，然后像您刚才说的这些配图，我们在京医通都可以看到。 对，我们会和一些流量的平台去联合生产一些内容，在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特质。比方说某一个平台，比方说喜马拉雅，我们适合做音频，那我们就会有医生的这种音频的形式。对，但是京医通呢可能比较适合挂号，看完就去挂号。那我们会联合产生说，哎，我们直接把这个用户看跟公立三甲的医院去联合，然后用户直接就落到这个医院。对，我们会有不同的尝试。那总的来说呢，是体书跟医院还有医生联动捆绑在一起，去跟各个平台去输送不同的内容。 嗯， 对， 好。 嗯， 那既然我们是一个健康投资类的节目，大家会非常关注它的盈利点到底是什么。因为刚才通过我们上半段大段的这种介绍，大家伙对于体书大致有了一个了解，但是我一直没有明白它的盈利点到底在哪儿呢。我们看起来更多的其实是一种新闻报道，或者说这种科学知识的汇总。 嗯， 而我们查询是要收费的吗？如果不收费的话， 不收费， 盈利点在哪儿？ 比方说我们在一个平台上我们开通了一个知识付费， 那这里面有这种医生的这种专栏的深度解析、 哦、讲解， 对、 嗯、 那这样那跟大平台合作，大平台有流量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这种有这种流量的分成， 嗯， 对。那还有部分呢，比方说正规的这种厂商会有这种广告费的投入、 嗯、 对，这是另外的一块。那未来呢，可能我们在跟平台做的时候呢，可能在公立三甲的这块面，我们会有一个结算的机制出来吧、 嗯、 这个也是我们在努力去尝试的。 嗯 嗯，好，那也想问问小麦哈、 嗯， 刚才也说了，小麦说随着自己年纪的增长，现在越来越关注这个我们说医美行业了。 嗯， 那你会比如说在以后的时间选择这个医美行业吗？比如说尝试某一些这种微整形的手术啊？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会的，包括一些这个除皱啊，然后这个使这个皮肤然后恢复它的这种年轻态啊、 嗯、 然后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手术类的这种温整也会去尝试的，因为发现周围的朋友尝试的越来越多，而且并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也不是像自己之前想到的好像要那种要伤筋动骨的那种手术的感觉。 嗯，那作为一个普通的我们说潜在的用户或者消费者、 嗯、 你选择比如说要进行微整的时候，你会通过哪些方面对于这样的一个机构也好，医生也好进行考核？我们也看看比如说像体书能不能够提供您所需要的这些所有信息。 嗯，那我首先可能最便捷的渠道就还是去上网查一下嘛、 嗯、对。 然后那我们上网查一下，首先我可能会去了解我想做的这个项目，它这个项目本身是不是安全的、 嗯、 那这个项目本身如果安全的话，那我肯定在这个做这个项目的这些医疗机构中我挑选那个正规的，然后口碑比较好的、 嗯、 然后那个大家就是比如说医生的这个技法比较熟练的、 嗯、 那在这个保证了他的这个正规安全熟练之后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审美、 嗯、 那就像刚才说的，可能我们每个人的这个选择是不一样的，而且你看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整容都觉得哦挺成功的，不是说我做完了之后不需要去修复，说没有什么伤疤，或者是没有什么、 嗯、 健康上的问题就是成功，而是说、 嗯、 哎，我做完了之后真的很美、 嗯、 而不是说我整出来之后大家说那种啊一看就是网红脸，或者是一看那个脑袋像寿星啊、 嗯、 或者是一看下巴特别尖啊、 嗯、 就那样的一些不太好看的样子， 嗯， 就是能够整得比较自然比较好看，那这个审美也是我最后会关注到的一个问题。 嗯，所以说小麦我觉得作为一个潜在的用户，他说了几点、 嗯、 首先第一点，他要了解他所要尝试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技术到底成不成熟、 嗯、 我们一项一项来说、 嗯、 先想问问比如说除了这个我们对于医生对于机构的介绍之外，比如说对于技术的整体介绍、 嗯、 能够在体书上面查询到吗？ 这个可以查询到，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我们曾经做过一篇三院的文章，北医三院、 嗯、 医疗美容整形外科薛红宇副主任的一篇文章，他的文章的题目我记得应该是你了解的双眼皮都是错误的啊、 嗯 大致就是说我们常规有一些知道双眼皮的一些做法术式、嗯、那其实是不正确的、 嗯、 那我们把这个术式经过他的口述我们去加工出来以后，那其实给用户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双眼皮手术的一个指导、 哦、 对，而这个指导呢基本上也成为了他给用户讲解的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内容的输出，也就是说用户实在要听不懂他讲的话，那好，指导呢基本上也成为了他给用户讲解的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内容的输出，也就是说用户实在要听不懂他讲的话，那好，我把这个文章发给你，你看一遍，你也可以懂了，大概、 嗯、也就是说其实做双眼皮的手术、嗯、现在的方式和方法是非常多的， 对， 我们说就什么埋线啊， 对、 嗯、 然后什么有窗口的、啊、到底哪种适合你、哎、哪种技术是比较成熟 的， 对对， 嗯，也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科普文章，我们首先可以了解到我们所要尝试的这样的一个医美项目技术到底是什么样的、 嗯、 现在到底发展的有哪些流派、 嗯、 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大致的了解， 是的 啊，那这是第一步、 嗯、 第二步呢小麦会关注说我选择什么样的医疗机构、 嗯、 选择什么样的医生、 嗯、 那也就是说第二步的查询， 嗯， 像体书的 APP 这个公众账号， 嗯， 我们除了对医生的介绍，比如说对于医院的整体整形科的实力或者说他的这个整个的、 嗯、 体量会有介绍吗？ 这个我们并没有。 嗯， 对，因为小麦如果是这种用户路径的话，那他可能会去百度查、 嗯、 或者是去新氧查、 嗯、 哪家医院然后来做双眼皮、 嗯、 对吧，那这上面呢会有公立的医院，比方说三院、 嗯、 八大处、 嗯、 对吧，中日、同仁、 嗯、 也会有这种民营的医院、 嗯、 那大家都会有排名，那小麦他就会自主的选择，当他选择到这个三院、八大处双眼皮的时候，那自然而然他就看到了我们的内容了。 那也就是说其实机构的这种大致的介绍在体术上是查询不到的。 大致介绍是有的，但是呢、那我们不会做这些排名的先后的。 具体啊，排名。 就是不会去推荐这个机构。 那也就是说第二步，如果对于机构的选择大家需要在其他的一些平台或者是媒体上查询。查询完了之后，小麦关注的第三步就是医生的审美，也就是说我具体要定。比如说某一家医院我已经确定好了，我要在八大处进行这种医美的尝试，那具体哪一个医生来给我实操，我和哪个医生比较对眼缘，哪个医生的审美跟我是比较类似的，这个时候我可以在体书的公众号上查询到。 对，其实我觉得吧，整个路径啊，整个路径上面用户一定是说我先查我要做什么，对吧，可能我要做双眼皮儿，那双眼皮儿呢可能你就会上百度、知乎、 对 新氧、更美这些查谁做得好。对，所以医生是第二步。那我们呢在这些好的医生的时候呢，这些好的医生的内容其实是我们来出的。也就意味着你是通过我们看到这些好的医生的。对。那这个时候呢你会有一些选择，说我要选择哪个医生，这个时候才是审美的这些东西。对。所以他第二步不会选择我觉得 对 具体的医院，因为每一家医院它其实它 差别不是 差别不是特别大。 对， 因为这个整个环节最核心的是医生嘛。 对， 也就是说 就真正跟你动刀的那个人、 也就是说这个名医有几位，双眼皮排名前十到底是谁，这个事情，对这个事情，或者说前五十是谁，北京都有谁做双眼皮做得好，这个事情体术可以做，或者他会告诉你，哎，大概是这个医生这个医生这个医生，我们是媒体的角度嘛，对吧，是用户的排名我们给你整理出来了，那你去看到这些东西，他说哎，我要找这个三院的，我要找同仁的，我要找八大处的，是谁，那你通过看这个东西，你看哦，他的审美还可以啊，我们做的文章也还可以。那这样来讲，你自然而然你就会去医院去挂这个号了嘛，对吧？我要去三院挂号。那可能体书现在没有开通的是，我们直接对接医院去挂这个号。那未来可能我们在这进行这方面的尝试。对，那目前来讲呢，你看完以后呢，你可能就去通过医院去挂号，或者通过私人的关系你去挂这个号就可以了。对。 而且这种我们说公立医院的整形美容科，我们也是没有这个挂号限制的，不像有一些科室，我们说预约挂号会有名额的限制，挂不到。像现在这种整形美容科，据我了解，这种公立医院也是没有挂号名额限制，就跟我们说这种牙齿整形一样。其实随时去都是可以挂上号的，大家也不用担心。所以说其实小麦作为一个我们说潜在的用户，刚才刘总也帮你纠正了一下，我们要尝试的话 梳理了一下 我们正确的途径应该是什么，首先得了解一下这个项目，了解项目之后呢，我们就应该选择医生了，这个的医生跟您合不合眼缘，跟你的审美一不一样，一样了之后其实选择他所在的医疗机构去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对，但是我刚才还漏了一点，我发现我这个用户实在是价格太不敏感了，其实我觉得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可能到了最后就是选好了这个审美之后，可能还要再进行一下这种性价 比 的比较。 对， 那这个价格这一块在体书上会有体现吗？ 我们会出一个基本的价格指导，比方说双眼皮、隆鼻、综合鼻综合，那这些不同的项目呢，整个行业内它是有一个平均价格的， 价格区间。 对，价格区间，这个价格指导我们是会给到的。价格指导给到以后呢，那可能我们选择的时候呢，可能不同的医院会有不同的这种上下的浮动，那这个全看个人医院和自己的这种自身条件的。对， 但是会有一个我们说这种指导价给大家一个参考。 对， 会有一个价格区间。 好，那也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吧，其实对于整个我们说医美行业最关键的，我们刚才聊了半天，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操作的医生。 是， 那对于医生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对他进行一个考核呢？小麦说其实这些都是比较主观的，比如说他的审美和我的合不合适，我跟他合不合眼缘，这些都是比较主观的一些我们说这种判断哈。有没有一些比较客观的 标准 或者说条件准入门槛，让我们对他有一个大致的先排除，把这些不合格不合规的先排除在外。 首先他整形医生，我们之所以能当整形医生，他一定要有这种职业医生的这种职业证。 职业资格证。 对。然后呢，我们一般的考察的医生会觉得，哎，你有这个证件了，那你是师出哪里，也就是说你的师傅是谁，对，你的体系是，你是北大还是协和还是其他体系。那这样来讲，会相对来讲会给我们去选择医生有一个比较指导性的作用吧。对。对。或者说还有一个就是医生做的案例如何。 什么？ 医生做的案例如何？对，也就是说你通过这个医生的案例，你可以看到，哎，大致他是不是符合我，那他的这些案例是不是做的 哎，在我心中是好的，那我去选择它。对， 其实我们对于一个整形或者说医美的医生，我们最基础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他需要有这种职业医师的资格证。 对对， 嗯，那这个资格证如果在这个想要入驻，比如说体术平台，我们是不是先会初步考核，只有拥有医师资格证的，我们才会让他入驻到这个平台上？ 是的。我们是公立医院的这些医生嘛，我们主推公立医院医生，那他一定会是有职业这个资格证的，对。对，而且现在各大 APP 平台上面的入驻的医疗机构以及医生的话，他们也都是相当符合规则的，对。 嗯，好，那这些医生我们也聊到了，在上半段其实除了在公立医院之外呢，可能有一些医生会有多点执业的这种情况。那我在这样的一个公众号上，我可以了解到比如说这个医生他在其他地方的这种职业的经历或者说职业的地点，可能有一些人会有比如说担忧，我不希望太多人看到我去尝试这种整形或者说这种微整，我不愿意去公立机构，我愿意去一些比如说更私密或者环境更好的这种医院，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医生比如说在公立机构，我虽然想要这个医生，他在外面有多点执业，我能查到吗？ 查不到。 这个是查不到。 对，这个要看根据医生的手术安排的时间来看了。对，因为公立医院的手术严格来讲，他说现在排的队是很满的。比方说我知道的一个八大处的一个鼻整形的医生，他的手术已经排到了明年的11月份。明年的11月份。 一年多以后，13个月之后。 对，而且你是需要先想好然后再去找他的。而且一般都要去两三次，他是不会轻易给做的。公立医院的医生我觉得还是多半以说服教育为主，也就是说你到底想没想好这个需不需要整形，然后你到底适不适合整形，对，你有没有承担这个未来会带来的一些风险，对，那这些你都要想好，对，那所以这个时候在跟医生聊的时候，有的医生会有多点执业，会跟用户说到说，哎，那你看这个时间确实是太满了，用户也会说那你能不能怎么怎么样，那到时候这是医生跟用户之间的沟通嘛， 也就是说这是下一步具体医患见面之后的这种沟通和选择了。 对， 好，那也想问问目前我们国家从事这种医疗整形行业的这种有资质的正规的医生大概的人数有多少呢？ 不到三万。 整个国家，我们全 国 不到三万。 对，真的很少。真的很少。 那实际上，那你像我们刚才说到，其实现在整个市场上去年做了1000万例。但是那经手正规医生的正规医生一共不到三万，那这样的话除一下，每个人一年要做300例至少。 对，整形医生很辛苦的，他每天都在做手术。 是， 对，周六周日也是很少有休息 的，确实是非常的辛苦， 很辛苦的，很辛苦。 好啊，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一看哈，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对于这个医疗整形啊，会有一些自己的问题。有一些听众朋友就想问问说，如果我现在想要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我们说公众号上查询到医生，那我是搜索医生的名字，还是搜索我想要做的整形项目，还是说我们是有一个排名推荐，我可以自己来刷这个顺序呢？ 就是用户的选择，我如何去看到这个医生， 我怎么来分别分类选择到我想要看的项目，甚至我选择我想要看的医院的这些医生到底有哪些， 我们会有项目的分类，然后也会有医生的这种分类，排名分类，那你自然而然你就会看到这些东西了。可能现在比方说医生我们还没有达到几百位的内容的呈现，对，那可能我们有这种几十位的医生内容呈现，你就可以去选择了。对， 那这个支持比如说这个搜索栏搜索吗？比如说我已经查好某一个医生了， 你搜索栏其实你可以查双眼皮，你可以查这个医生，都可以查到， 具体查询， 对对对， 是可以达到比如说科室的查询、项目的查询和医生的查询都是可以完成 的。项目的查询、医生的查询是支持的，对，科室的查询目前是没有这样的， 还不支持科室的查询。 对对对， 这个可能都是下一步我们需要拓展的这个业务项目哈。 是 是对， 好，那我们继续跟大伙来介绍一下。我们刚才说了，体术现在主要着力发力的点是公立三甲医院的整形美容科的这些正规的医生。那也想问问您，在整个的这些三甲公立医院，尤其是像我们说北京、上海、广州这些比较知名的一线城市的这些大医院，他们医生本身的工作就已经非常忙了。 是， 会不会出现，比如说我们想要给他进行这样的一个排名，医生说不要给我排名了，因为我们的节目真的遇到过医生，我们说这个做完科普节目，听众互动非常踊跃，我们说您的出诊时间是什么？这医生说不要再说我的出诊时间了，我已经忙 不过 来了。 对， 会，就是医生其实还是挺忙的，对，但是我们跟医生建立的关系是存在于这种，就是我们也是一个媒体关系嘛，那相当于对医生 的来讲，它是一个服务的角色。 嗯， 对。那我们会给医生，您刚才也说了，我们是免费的去报道、去加工这些内容的话，那医生还是比较配合的。 嗯， 对，所以其实这也是我刚才奇怪的地方。那比如说，对于很多的这种那个私立机构的或者民营医院的这些医生来说，他们可能很需要这种宣传的渠道。那对于这种公立医院的医生，他们本身就已经很忙碌了， 很知名了。 对，他为什么还愿意跟咱们来进行这种合作呢？而且还要占用他的时间去写文章啊，去做科普教育啊。 首先，他不需要写文章，他只需要我们去采访。对，然后呢，我们所说的忙碌是他手术太忙了， 嗯， 但并不是说他的这个品牌建设啊，他并没有进行任何的建设， 嗯， 也就是说，同样的时间内，他也会关注到在现在的这么样一个时代， 嗯， 那我的个人 IP， 我的品牌，嗯，我的个人品牌，我医院的品牌去如何去露出， 嗯， 那这些工作是他必须要做的一个功课，也就是说，如果他不做的话，那他就会被他的同僚吧，也就是说同伴去排名靠前，那医生的危机意识也是很强的， 嗯， 所以医生在宣传上面其实也是不遗余力的。 嗯， 也就是现在已经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了。 对， 现在酒香也怕巷子深。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用户的选择嘛，我们用户要去上网查的，那这些医生在网上没有资料的话呢，他怎么办呢？ 对，没有这个网上的资料准备书的话，其实用户在选择的时候也要打问号。 对呀，对呀，而且他的资料需要进行重新的梳理，对吧？ 嗯， 对啊，所以这样的医生来讲的话，那医生还是挺愿意去配合这些事情的。 好， 嗯， 对， 媒体的公众号不仅仅是我们说让大家伙了解到这个医生， 嗯， 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给大伙一个客观的呈现， 是， 然后不仅是医生的客观，同时也要这个技术的客观。 是这样，我们的合伙人呢有一个是更美的这个新媒体的早期创始的新媒体的负责人，对，所以我们在内容方面呢这一部分呢是交给我们的这种合伙团队，我们的合伙人来进行把关的，对， 嗯， 我来对接医生的资源，然后来迅速的把这些量给打开。对， 其实关于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这种介绍和排名，大家伙，我觉得还是希望他能够做的更客观， 是 更公正一些。然后呢，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去相信我们说一些搜索引擎所查出来的这个信息，就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些真实的信息，后来逐渐的加入了更多的这种商业元素在里面，大家伙可能会觉得查询的信息我不敢再相信了。 是， 对，这样的一个平台如何做到在以后比如说入驻了更多的医生，甚至我们在下一步发展的时候，去做好这方面的平衡。 您提到了一个特别核心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对于整个商业模式的一个思考。我们的这些新氧更美的 APP 它是早于我们做的，那它做得很好，那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它解决了是用户端的问题，也就是用户大家可以去交流，可以去看，那么然后呢我们对的是他们主要是 2C 图用户，那我们首先呢我们做的是 2B， 我们在 2C，我们是把医生的资源先给我们看中的是医生的资源，我们把医生的资源给他盘点好。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跟他不同的区别在于是新氧，它是一个新氧更美呢，我觉得它更符合一个功能性的一个产品，工具性的，也就是说我及时性，我去了解到医生我去下单。那我们呢这个媒体属性呢其实给用户呈现的就是一个信任感，就是我专业我权威，那我们的报道是这个是行业里面是 number one 的，我们是有公立医院医生的资质去背书的，有医院去背书的，那这些来讲呢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要跟用户产生一个直接的信任感。对，也就是说医生他信任这个平台，我们最终的目标其实是要建立一个线上的一个公立三甲的一个用户的认知感，也就是说用户在线下我们通过自然流量我们走到这个医院，我们看到啊这个医院是公立三甲，我信任你，那他线上我怎么查呢？很多用户他因为距离他不去医院了，那他到线上他怎么去查呢？那这时候体书的品牌出来了，他能做到什么呢？我们报道的全部是公立三甲的这些医生，我们客观的去进行报道，然后去进行这些我们的排名也是用户去筛选出来的，那这样来讲用户通过我们的平台他可以足不出户的就可以看到，哎，公立三甲在线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的使命吧。我们等于把所有的公立三甲医院都囊括在内，然后把它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梳理。 最后呢也为大伙儿公布一下今天有奖互动问答的正确答案吧，就是我们国家拥有专业资质的整形医生到底有多少呢？ 啊，不到三万， 不到三万人，应该是我们的 A 选项是正确答案。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为大伙儿来公布获奖名单。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